新品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在彪自报奋勇，到柳河川报号，刚要接任之令，被人给拦住了，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。哎呀，双方是争执不下呀，后来争的是脸红脖子粗，长帽一看，咱这么办得了，咱也别说像灯，咱也别像火，这事儿不在这摆着吗？没能耐是不行。既然田代彪也要去，驸马也要去，那就不如比试比试，看谁能耐就叫谁去。范成，同意，先比一比。这个事儿就造成僵局了。偏遇上个韩金虎，这小子本来就狂傲，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，哈哈哈哈，我太乐意比了，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，姓田的来来来，咱到殿下比武。说这话，韩金虎迈步走西殿，命亲兵抬枪备马。这小子又拉开架子了。田代彪一看，心中感觉到烦恼，要知道出现这个麻烦，自己就不讨这支令了。看这意思，这驸马的基础砸的可真结实，从正宫娘娘到国舅，很多人都偏袒他，自己是外来的，又刚来乍到，别把这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，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啊。但是长茂这些人又同意自己，弄得他左右为难。他回头看着长茂，兄弟别犹豫，既然要比，咱就比比，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溜溜。你去打去，狠狠地给我打，天塌下来有大哥在这盯着呢。田代彪是被逼无奈，这才辞别皇上和娘娘，迈步走下大殿，吩咐一声带马抬枪。这大殿下的地势非常宽阔，完全用青石板铺的路面，四外的围墙，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都是绰绰有余的。这驸马跟田代彪要比武，谁不想看看这热闹？ 特别是朝阳正宫马娘娘，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。这要出个一差二错，不得把他疼死啊！尤其那公主就更甭提了，吓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呐、啊。心说这不玩命吗？又不敢说别的，站到母亲的身后，大家到院中观战。就见韩金虎一晃虎头造金枪，砰砰砰！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。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也不怪他狂，就冲他一朝这条枪，先来个金鸡乱点头，后来个怪蟒出洞。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，练不到这个程度。刚才咱不说了，这韩金虎在京中长大的，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，受到皇上的恩待，样样事情都可着他来。这韩金虎也爱练武术，光在这皇宫内院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就不下一二百人呢、啊。一个人教他一招，他就得学一二百招。后来韩金虎还不满足，马娘娘又撒下人去，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隐士，外人送号叫神枪镇江南。这人也姓周，叫周泰。这老头子确实有功夫。周泰在皇宫住了三年，掰着手教韩金虎的能耐，别的都差，唯独在这枪上下了功夫了。你没看韩金虎这小子心眼歪歪，对练武术倒是挺着迷，所以这三年的时间能耐是猛增啊，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，这条枪确实是神出鬼没。他从心眼里头谁也看不起，包括长茂在内。韩金虎经常算计过我呀，就因为金枝玉叶不能暴打前敌，我要到了前敌，他们谁也白给。长茂算个什么东西，有丁世英、朱穆英，有于狗的，都给我靠边站，等什么时候能露了我这俩瞎子。今天如愿以偿，这小子就想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？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，这小子更来了精神头了。所以阴阳一合把，把大枪颤三颤，摇三摇，看了看天在飙。我说你还不过来吗？你还等什么？田在彪把掌中的花枪一颤，先抱拳拱手，驸马，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，方才您讲话，我田在彪是个无名的小卒，也学过粗拳笨脚，也练过两套枪，分跟谁比？要在驸马爷的台前，恐怕我是不堪一击，我是不行啊。但是命令难违，咱们又不得不比，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，您给我留条命。你那挺会说话的，要那么说你不敢比，你就公开提出来，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不就得了吗？田在彪一看，你真不要个脸呢，你我说客气话你是不懂啊。驸马，但是令箭以下都决定比了，我也不敢抗令不遵，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，好吧， 你就伸手吧。田在彪把花生一哄，砰，分心就死。韩金虎使了个怀中抱月，往外就架，啪亮亮亮，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，长帽汗都出来，替田在彪着急。这叫事亲三分像，是火热似灰。连这帮小年轻的把眼睛瞪圆了，替田在彪使劲儿。但是一看不行，说什么玩意儿不行，田在彪有点怯阵，不敢下手，因为他心里得有顾忌，人家是驸马，人家把我扎了没事儿，我把人家扎了，我能吃罪得起吗？往往这招能递进去，田在彪又把招撤回来了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。这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，一枪品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哪一枪都奔田在彪致命之处。你说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？他恨不能一枪把田在彪置于死地。长帽一瞅这么比武那不行，赶紧喊了一嗓子，等一等，停止比武。两匹马跳出圈外，各喝枪定睛瞧看。韩金虎是120个不乐意，心说长帽，你跟着捣什么乱呢？你撒鼻子眼，你是多出这口气儿？你军师和皇上也问，帽儿，你为什么拦住？我看这么比，比不出高低上下来，你们看的都清楚。您那韩金虎得理不让人，田在彪不敢伸手啊，他心里都有顾忌，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，将来他得什么个结果？那能耐发挥不出来呀，那比哪行？哎，猫啊，你言之差矣。比武场上各尽所能，你怕什么呢？就是伤着对方，也不能说负责还偿命吗？哎，对呀，万岁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但是空口无凭，必须立字为证，白纸上得写上黑字，不仅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将来谁也不认账，那怎么办？好，你们两个人都过来。这长帽暗自给田代表就使上劲儿了，心说只要欠字画押，你就随便来吧，最好把这小子扎死才好。在皇上和军师的面前立下军令状，把手甲都摁上，扎死对方不负责任。但是长帽一看签字画押完了，翻小眼睛瞅瞅那马娘娘，一瞅那马娘娘那脸有1尺8寸长，整个都沉下来，眼睛涮了涮了，是不满意长帽。哎呀，雌雄眼一合计，这娘娘不好对付啊！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，当初有短处在马娘娘手里头，没有马娘娘，朱元璋没有今天，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。虽然签字画押，将来皇后要一翻嘴，这事儿还麻烦。长帽够多坏，拿着这份军令状到了马娘娘面前，娘娘千千岁，您看这么签字画押，怎么样？ 哟，常将军，我是一妇人，哪知道这许多呀？只要万岁答应。军事允许，哀家无有话说。 明白明白，还是娘娘千千岁，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。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眼，一旦对方失手， 把另一方给刺伤或者刺死，那是倒霉呀。像我们当武将的，这碗饭那么好吃，每一天开兵打仗都得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，活着出去就去死着回来，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。娘娘，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，现在比武就开始。和长帽朝着主持人了，把田在彪拉到一边就告诉他，兄弟别害怕，哥哥给你立下军令状了，你现在上了保险了，你给我狠狠地扎，扎死没了。长帽是那么想，田在彪可不这么想，心说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？再说我跟韩金虎，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，可能他瞅着我是别扭一点，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，这是田在彪的心。等二人二次抄枪上马，又站在一处，田在彪跟刚才不一样，抖擞身威，这条花枪上下翻飞。韩金虎当时就不行了，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，自吹自擂，分跟谁比，真跟田在彪比，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40多个回合之内的盔白甲卸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田在彪一边打着一边跟他商议，低低的声音，驸马，我看算了吧，咱们点到为止，你把这支令给了我就得了。你胡说，你没把我赢了，冲什么把令给你？驸马，你不要逼人过甚呐、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那就不好了。你胡说，招枪，砰，又一枪，把田代彪实在气急了，一边打一边小声又跟他商量，驸马，我可要下手了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地点我先告诉你，左大腿离大腿根一扎远，我给你来个坑，这坑深的下不超过一寸，皮里肉外，准保还不耽误你走道，我可扎你了。呀呀，你可真能吹，把韩金虎气得好像没趴下。这可不是田德彪说句大话，心里都有数。通过这几十个回合，已经看出他的能为有多大了。再看田在彪双臂一抖，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，扎脑门子挂两眼，把个韩金虎忙活的手忙脚乱，大枪光顾上头扑棱了。哎呦，他在上头一扑棱，这是假招。再看田德彪冷不丁这个枪一转个，奔他这个左大腿来了，按着刚才自己说话那个部位用枪尖一点，驸马在这儿呢。哎呦，这下扎个三棱的小窟窿，鲜血当时就出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大腿肉也厚，扎一寸来身那也不算个什么，就疼一下子，作为大将也不当吃也不当喝。这就说田德彪没有心伤他，要诚心要他的命啊，他10个韩金虎也都死过去了。不过韩金虎这小子富于演戏，本来伤挺轻，这小子捂住伤口从马上掉下来了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哎呀，就地翻滚。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，心都碎了，哎呦，快点看看驸马的伤势。一帮军医官奉旨下去把驸马抢救回来，扒掉衣甲进行检查。军医官一看没事儿， 做大将军赏点皮肉，这算个什么呢？不就是三角的一个小窟窿吗？给他敷了刀伤药，吃了止疼的丹药，跟娘娘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没事儿。”打这么以后，这马娘娘就恨上了田在彪，往后是一连串的找田在彪的小脚啊。田在彪的处境是越来越难，这是后话，咱不说。当然马娘子再怎么向着驸马，你不能越过礼去，方才立了军令状了，说得清楚假的明白，那么大的娘娘能说把那事儿给推翻吗？军士也挺高兴，把大令拿起来，田在彪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，遵令。田在彪精神抖擞，过来就要接这个令。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，嗷嗷一声又蹦起来：“呆着，我还不服！”军士说：“驸马，你还哪儿不服啊？你都败了，不错，我一时没注意。”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，这个显不出能耐高低，我还要比试比试力气，他要比我劲儿大，我是心服口服。他非坚持比力气，公主马娘娘国舅都向着他，朱元璋一瞅心里很不高兴，心说这不诚心捣乱吗？这是，那就等着救兵，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，要出了事谁负责呀？他就埋怨马娘娘：“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？”当时把脸往下一沉，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，你往下一撤步，别坚持这事就得了，干脆叫人田代表去。朱元璋是这么想的，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这招不好使，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得还大，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盯着朱元璋：“陛下，怎么你不乐意？我得……他……”朱元璋理亏，哎呀，一想那点把柄让马娘娘抓住，这玩意儿怎么说也没理，气当时就短下来了。皇后，你看比力气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谁能耐大谁就去报号，万岁，你何必阻拦呢？也好，那就比一比吧。比比然后心服口服，对吗？啊，朱元璋又改变主意了，常望众人也叫田在彪比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着。田在彪没办法，自可点头答应。奉旨之后，二人比力气，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，换掉短衣襟小打扮，板带沙腰，大叉蹲裆拱裤，蹬着双靴子，说：“刚才受伤了，没事吗？”“没事。”没说嘛，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，根本无伤大局。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像。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，比什么呢？他一看呢，有两个铁狮子，一边一个，这狮子高着下边五尺挂铃，踩着绣球，歪着头，造型十分生动。连底座他这么一看，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，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。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，丹田一较劲儿，哪知道这一举起铁狮子才惹来杀身大祸。 听众朋友，